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49集，好戏开场。等赵真好好享受了一把平民早饭之后，觉得撑得慌，决定多走走消消神。此时早饭时间已过，开封街上的各家买卖铺子也开门了，街上也热闹了起来。早上出来上工的，去书院念书的，送货的，买菜的，热闹非凡。赵真一家一家逛店铺，在玉器行指出假货若干被撵了出来，到书画铺指出假画若干又被撵了出来，到了菜市场连生姜都不认识，还踩了水鱼铺的水鱼也被赶了出来。南宫跟在后头给他收拾烂摊子，防止他挨揍。众人一路看一路感慨，南宫实在是太不容易了，这位位高权重又童心未泯，打不得骂不得，别人也碰不得，还一点常识都没有。不过赵真这一路被人骂了傻瓜、傻帽、乡巴佬、土包子、缺心眼等等各种，估计长这么大都没这么被骂过，于是皇上的心情更好了。终于逛完了开封最长的那条南天街，参观了白府，去九王爷家、八王爷家以及太师府串了门子，最后参观了太学，终于熬到了晌午，众人向太白居进发。大概也是赵真太能逛了，众人都觉得饿得慌，小四子早就走不动了，趴在小五背上，其实连小五都快走不动了。白玉堂头一次发现原来开封那么多店铺可以逛，唯一能跟赵真逛到一起的是红九娘、黑水婆婆他们几个女的。几位老太太还在赵真的建议下买了一大堆衣服，处得那叫一个好。赵兰又累又饿，她毕竟是金枝玉叶，哪儿走过那么久，累得都想回宫去睡觉了。一见可算到太白居了，就扒着楼梯往上跑，准备坐下吃个三碗饭再走。何清跟在后边，赵兰刚上了二楼，突然一转身就往下跑，抓住依依。 呀！ 众人见赵兰激动，有些不解。展昭和白玉堂上楼，二楼人不多，窗户边一桌有三个学生，穿的都是太学的学袍，正喝酒聊天。赵真见赵兰脸通红，从袖子里掏出一本薄薄的诗集。 怎么办怎么办，拿给他看吗？ 怕什么，拿去给他看呗。 赵真挑眉，赵兰平日也喜欢写个诗什么的，这本诗集他一直随身带，大多是他的诗作，平日都不让人看，今日这是准备给谁看？众人上了楼，小六子忙着张罗，赵真又不肯去雅间坐着吃饭，他要坐二楼雅座，人多热闹，众人也就招呼小六摆张大点的桌子。凌霄刚上楼，就听有人叫他：“ 林兄。” 凌霄回头，叫他的是那三个书生，包岩和庞玉他们也上楼了。那三个书生都起身跟众人见礼，顺便给林夫子行礼。展昭打量了一眼，这三个书生年岁和包岩他们相仿，斯斯文文的，一个胖乎乎，一个高高瘦瘦，还有一个挺帅，清亮白净，气度也不错。庞玉趁对方不注意，对着展昭他们做口型：“ 江南三大才子。” 哦， 赵真眼睛都亮了，就要往那桌凑。江南三大才子是谢岩、赖天清和岳子明。三人刚入太学不久，因为和凌霄都是杭州人，所以认识。包岩和庞玉算是风云人物，新生入了太学最先认识的就是他俩，而王琦和淳华也是彼此有些印象。当然了，赵兰在兰会书院，男女生毕竟还是有些避忌，因此众人不认识他。歌清瞧了瞧突然文静起来的赵兰，谁都知道他最崇拜江南三大才子里以诗文见长的谢岩。太学那一个兰会书院的女生都挺喜欢这位，于是谢岩估计在太学男生里头要混得好会有困难。 包岩他们几个小的一张桌子坐了，很快聊开，看样子处得还挺不错的。赵真虽然坐在展昭他们那桌，不过还好奇地张望着那江南三大才子，顺便问赵兰： 你看上的是哪个？朕给你把把关。 赵兰闹了个大红脸瞪赵真，赵真拖着下巴叹气，他本来想收了包岩做妹夫，不过嘛，那个长得挺好看的书生貌似也不错。众人边吃边聊，包岩他们就打听了下一会儿比试的事情。原来并非是江南三大才子约氏开封三子，他们三个前几天去城东买书，遇到三个乾坤书院的学生出言挑衅，结果吵了几句。他们也知道对方可能是故意找茬，于是没怎么搭理。谁知道第二天就传出消息说要比试，还送来了帖子，连时间地点都定下了，看着感觉就像是早就算计好的。于是三人又不好不去，不然传出去不是叫人笑话吗？不过三人倒是也不怕他们，本来都是心高气傲的天之骄子，应战就应战嘛，有真才实学，你使诈怕什么？赵真颇为好奇，看展昭： 开封三子是什么？开封府的三大才子吗？竟然没有小包岩。 我也没听过什么开封三子。 展昭看白玉堂，白玉堂摇头，赵普等人也都没听过，最后连公孙和小四子都不知道。于是开封三子到底是什么人？听早前庞玉的说法，似乎是自己疯的。这时小六子来上菜了，瞧见赵真就笑： 哟，这位公子生面孔啊。 赵真笑眯眯，指了指远处正跟三个书生八卦的庞玉： 我是他亲戚。哦，原来是小侯爷的亲戚，哎，难怪这么贵气。 众人默默点头，今早碰了一路人，还是小六子最会说话。 小六子，开封三子是什么人？ 老爷子，不瞒您说，我也是昨儿才听说，是乾坤书院三个书生，还是三兄弟，叫曹元、曹介、曹坤，曹员外家的三公子。 曹员外？哪个曹员外？ 赌方曹吗？开封一半的赌方都是他家的，富得流油啊，家里也有靠山，吏部侍郎曹大人的侄儿。 哦，老曹家的亲戚啊。 赵真挑了挑眉，众人都默默替那位曹大人捏把汗，希望他没贪赃枉法吧，不然够呛。 茂，吏部侍郎是多大官啊？ 各部侍郎都跟我一样啊，正四品。 白玉堂摸了摸下巴，看着展昭，第一次意识到其实他家猫也是挺大的官的。小六子下楼了一趟，没一会儿拿着酒壶颠颠就跑上来了。 说曹操，曹操到了。 什么？ 嗨，开封三子刚进门，马上上来了。 这么巧。 闻言赵真则是双眼又亮了几分。 有好戏看了，边吃边看。 所谓冤家路窄，谁都没想到吃个饭竟然碰到了传说中的开封三子。从太白居后边有一条小路，可以直接穿城而过，通向城东，很方便。也许正因为这样，开封三子也和江南三大才子一样，索性到太白居吃饭，吃完了饭就抄近路去百济园。曹氏三兄弟上楼，一眼瞅见了窗户边的太学众学生，两相对视，莫名有那么点小尴尬。世间最不快的是莫过于吃饭时遇到对头，吃都吃不安生。小六子赶紧去招呼，本想把他们安排在稍微远一点的桌，不过这三人偏偏要坐在近处，就在展昭他们那桌和包岩他们那桌的中间。这曹氏三兄弟，老二和老三是双生，不过虽然一同出生，却是一点都不像，老大比他们大一岁。这三兄弟坐下，先是四周打量了一眼，这时老三曹坤突然笑了一声，看江南三大才子： 哼，怕输所以找帮手了呀。 江南三大才子愣了愣，后来反应过来了，原来对方是以为他们找包岩等太学的同学共同商量比试的事儿。 展昭他们那桌都端着杯子幸灾乐祸的往包岩他们那桌看，那意思我乾坤书院开始挑衅了，赶紧反击。包岩等人无奈地看着展昭他们炯炯有神的眼睛，觉得这群人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。不过江南三大才子也就是笑了笑，人家恃才傲物，书生嘛，食不言寝不语，吃饭的地方吵架最丢身份。三人继续跟包岩他们吃饭聊天，聊的话题不知为何在凌霄的话上。赖天青人称小画圣，他的画很卖得起价钱，通常绘画之人也是爱画之人，他对凌霄的画尤其中意，就是凌霄不愿意多画。赖天青跟他讲过多次，他这样的应该多画一些送去画行，多画画并非为了赚钱或者名扬天下，而是单纯的因为好看的东西应该多留一些给后人。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，开封三子说了便宜话，谁料江南三大才子非但不生气，还一副不跟你们一般见识的表情。二楼也有其他食客，大多点头，对江南三大才子的气度很欣赏，小小年纪不成口舌之快，有气量。开封三子也不说话了，脸色难看。 几位公子吃点什么？ 小六子赶忙扯开话题，以免众人尴尬，毕竟和气生财嘛。曹剑开口报了几个菜名，太白居什么都有，毕竟是开封第一的大酒楼，俩主厨，一个天下第一厨，一个是原本宫中的老御厨，再加上各种掌勺都是能人，你想吃什么就点，保管一盘青菜都好吃。就几个菜，小六子也不用那笔记，他从小就在太白居混到大，一串名字记住了，就边往下跑边吆喝菜名。曹坤还因为刚才的事情有些不悦，觉得小六子挺吵，就嘟囔了一句： 你们太白居伙计嗓门不小啊。 哎，我让他们都轻着点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